九九九，与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Baby,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Lightning strikes every time she moves, and everybody's watching her, but she's looking at you. 我都不敢说，降到你难以想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战号神器知动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仕集团，详询010-5287-19335287-1933。 你司机，你酒驾，我 OK。 OK。

出道以来，他就以与年轻不相称的成熟和才华取得了非常令人惊异的成就。 Alicia Keys 的创作才华和独特的创新精神使他敢于大胆地对自己的音乐做出改变，融合 R&B、爵士、Hip Hop 以及对传统的灵魂乐做出变革，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些在同年龄段的歌手中是绝无仅有的。今天我们来听听看，在 Alicia Keys 这位才女的心中，女人的价值是什么，带来的就是这首 A Woman's Worth。 There's a real man, knows a real woman when he sees her, and he sees her. A real woman knows a real man, ain't afraid to please me. 当大多数年轻女歌手正在为了迎合青少年市场而卖弄他们的孩子气时， Alicia Keys 已经凭借自己的音乐天赋和努力获得了成年听众的青睐和专业乐评人的一致赞誉。有人用直击灵魂最深处来形容他的音乐创作，各种封号更是数不胜数。毕竟在充斥着偶像团体和快餐歌曲的流行乐坛，像他这种兼具外貌与实力的创作型歌手已经让人期待太久了。这首 A Woman's Worth 收录在 Alicia 包揽所有创作的专辑 Songs in a Mirror 当中，充分展现了他成熟超龄的声音表现与歌词笔触，同时他成熟掌控多元化曲风的编曲功力更是让人刮目相看。再加上 Alicia 略带沧桑的厚实唱腔，这一切无人能及的实力注定了他如今的成功。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马上和您分享 Alicia Keys 的这首 A Woman's Worth。 You can buy me diamonds, you can buy me pearls, take me on a cruise around the world. Baby, you know I'm worth it. And I lit my candles, run my bubble bath, make love tenderly. Life's real enough. Forget mortality, it's coming soon enough. Remember my lips, are your tender arms. And don't be afraid of the ghost of love. It'll haunt you as long as you want. The ghost of love. A round of applause and a toast for love. Get most from love. With hope from aboveThank you.

大家好，欢迎收听 Billboard 金曲电台，我是 Jerry。 Jennifer Lopez 可以说是一个流行象征，更像是一个名牌代表之一，短时间内用她的热情和才华相继地征服音乐、电视、电影、时尚各界。而今天的 Billboard 金曲殿堂将给大家带来的是 Jennifer Lopez 的经典歌曲 Love Don't Cost a Thing。 Even if you were broke, my love 2001年的1月23日 ，Jennifer Lopez 发行了第二张专辑《J Lo》。在这张拉丁专辑中 ，Jennifer Lopez 参与了其中七首作品制作。作为专辑主打的《Love Don't Cost a Thing》，具备了舞曲流行的所有元素，是她第一首英国金曲榜的冠军歌曲。同时，这首歌也取得了美国本地前五名的成绩。接着，另一支主打单曲《Play》也取得了美国排行榜前20名，与英国金榜前3名的佳绩。J-Lo 里15首融合流行、R&B、舞曲与拉丁风格的曲目，深具战斗力和煽动性，帮助他首次在 Billboard 取得了排行榜冠军成绩。当他的电影《The Wedding Planner》短暂取得票房第一之后 ，Jennifer Lopez 成为第一位在同一礼拜与电影和专辑排行榜都名列第一的影歌双栖艺人。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动感的《Love Don't Cost a Thing》，与 Jennifer Lopez 一起感受拉丁乐的狂野与热情。 Thought you'd understand, baby, credit cards are in romance. So you're trying to buy what's already yours. What I need from you is not available in stores. Seen inside of you that I really feel. Doing way too much, never keep it real. If it doesn't change, gotta hit the road. Now I'm leaving with my keys, I've got to go. All that matters is that you treat me right. Give me all the things I need.

seem to cool in the warmth of the sun.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 Evan and Jaren 是一对来自亚特兰大的双胞胎兄弟，他们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在家乡的一个咖啡馆里进行演出，并且逐渐积累了属于自己的歌迷。1994年，他们第一张独立唱片问世之后备受关注，6年之后发表了单曲 Crazy for this girl， 大获成功，为欧美流行乐坛再添一首金曲。Evan and Jaren 这对双胞胎组合凭借帅气的外表、个性的嗓音以及出色的创作才华，迅速在乐坛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们的作品既有乡村音乐简单平静的气质，又不乏摇滚乐的力量。2000年，他们签到了哥伦比亚唱片旗下，并推出了 Evan and Jaren 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充分证明了兄弟两人的音乐在商业上的突破。其中 Crazy for this girl 一经推出就成功地俘获了大批听众，而同样收录其中的 Distance, From my head to my heart 等歌曲也广为流传。不过遗憾的是，就在他们的音乐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因为成员 Evan 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家庭当中，组合在2003年宣布解散。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一起来回味的就是 Evan and Jaren 最辉煌的这首热门金曲 Crazy for this girl。 She talks over the sound of the cars that pass us by, and I don't know why, but she's changed my mind. When you look at her, she looks at me, she's got me.

There's just one girl. If we wake up and you wanna break up, that's cool. No, I won't blame you. It was fun, girl. Don't say no, no, no, no, no. Just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And we'll go, go, go, go, go. If you're ready, like I'm ready. Just 各位好，我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成立于1998年的 Westlife 出道至今，被称为流行乐界最长寿的男生团体。而如今，这几位来自爱尔兰的大男孩已经变成了成熟男人。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他们的经典歌曲 Swear It Again。1999年11月 ，Westlife 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Westlife》，当时以400斤和1200斤的销量征服了英国和爱尔兰歌迷，全球700万张惊人的销量让全世界为之震撼和倾倒。而这张专辑的曲风柔美抒情，虽然带点可爱的稚气，但是却史无前例地诞生了5首冠军单曲，这其中一首就是今天要推荐的曲目《Swear It Again》。其实 Swear It Again 最早是以单曲形式提前发行的，当时还从未出过专辑的 Westlife 之所以提前发行这首单曲，也是想看看它的市场反应，没想到未做任何宣传的单曲一经推出便直达英国单曲排行榜头名，之后英勇地蝉联2周冠军，并被评为英国15年来15首最佳冠军单曲以及南非最佳爱情歌曲奖。专辑发行之后，这首歌也登上了 Billboard 排行榜第2名，而 Westlife 了不起的音乐天分在流行音乐之乡也得到了最好的证明。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马上为您送出 Westlife 最初的成名单曲 Swear It Again。 I wanna know Whoever told you I was letting go The only joy that I have ever known Girl, the lion Just look around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used to know Just giving up, they wanna let it go But we're still trying So you should know this love we shared Was never made to die I'm glad we're on this one-way street Just you and I Just you Some people say that everything has got its place and time. Even the day must give way to the night. But I'm not fighting. Cause in your eyes, I see a love that burns internally. And if you see how beautiful you are to me.You probably think I

like clay. The US, the UK, NYC to LA. From sidewalks to highways, see it'll never be the same. What I'm saying, my mind frame never changed till you came and rearranged. But sometimes it seems completely forbidden to discover those feelings that we kept